我们来看一个表示一恒正负的对象，这样的一个对象包括实例变量 account number 和 balance 以及方法，比如说给账户付利息，即在账户的余额上加上利息。假设银行原来对所有账户均付6%的利息，而现在改为少于1000元的账户只付给5%的利息，而不少于1000元的账户才付给6%的利息。对于大多数的数据模型而言，这样的更改已经涉及到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代码的修改。对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而言，只需要对胜数方法的在内部做修改就可以，而对象的外部接口保持不变。